不知道小兄弟对古董行业熟不熟悉啊？ 我点点头 啊，略懂一二，偶尔也会逛个夫子庙什么的。 哦，那小兄弟不算行里人吧？ 我看他脸上有些得意之色，估计这个人是做古董买卖的，做戏做全套。我便顺势说：“ 哎，您眼力真准，我就随便瞎玩，哎，就算把脸打肿了，我也充不了胖子。” 这个小兄弟说话真是风趣啊。 他大笑着拿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 那小兄弟，你肯定没听过金陵三杰这个名号吧？” 金陵三杰这名号我倒真没听说过。我14岁开始在老石头的指点下去古玩市场捡漏，到现在也混了有14年了，可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号，便摇了摇头。 啊，没听过也正常，别说你个行外人，就算是行里人，现在18、9也不知道这名号了。但50、60年前的南京城，有哪个玩古董的敢说自己不知道金陵三杰的呀？ 我一算，50、60年前，那不就是解放前吗？啊，老兄，这金陵三杰到底指什么呀？ 金陵三杰指的就是苏、齐、胡这三个掌管着南京古董业的大家族啊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峰哥派人追打胡闹，一个神秘人救了胡闹，还留下了一张纸条。韩警官再次出现，他又有何要求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。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，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5月12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